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，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永久。知足的快乐其实才是永久，知足的快乐其实才是永久。 把我永远

山隔千里无音讯，却带遥问终无凭，请你月带穿行，寄我天之何为